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有声好书，法国存在主义作家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卡缪代表作之一。 鼠疫可以令到某些人提高威望，但只要看到鼠疫给人们带来的不幸和痛苦，只有疯子、瞎子和懦夫才会放弃斗争。 声音演绎卢伟力，有声好书鼠疫，星期一至五凌晨两点半至三点半，香港电台第一台播出。 千禧年代是个人意见节目，欢迎听众打电话来发表意见。2021年6月25日新增7宗确诊，包括一宗本地源头不明个案，全部带有 L452R 变种病毒。环保署称只有运亨流污水样本呈变种病毒阳性。下周一起，从英国抵港者不论有否接种疫苗均需检疫21天。菲律宾前总统阿基诺三世病逝，终年61岁。 声音更立体， 意见更多元。千禧年代主持陈燕平。 时间来到早上的8:10，各位观众听众早晨，欢迎收听收看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台电视31的千禧年代。先跟大家讲讲今天的天气，就是现在的温度摄氏27度，相对湿度90%，大致多云。今天的天气预测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日间的骤雨会较为频密，同埋局部地区会有雷暴的，最高气温大概是30度。而展望未来两三日都是会短暂时间有阳光，亦都会有几阵骤雨嘅。先讲一讲啦，疫情嘅问题啦。咁啊，香港咧连续16日啊，本地零确诊呢个纪录咧就断咗缆啦。咁因为咧之前初步确诊嗰一位嘅住喺大埔嘅27岁嘅南地勤人员啦，寻日咧就正式确诊，并且系验出咧带有 L452R 病毒嘅。嗱，佢曾经咧就接待过咧系嚟自马来西亚啦、越南啦、印度啦、台湾等咧9个嘅货运嘅航班嘅机组人员，亦都曾经咧喺病发之后咧喺大埔嘅新达广场嘅服务处做过兼职，又曾经喺病发之前4日啦，同大约咧50到80名嘅机场同事咧系影相，期间咧亦都曾经系除口罩嘅。嗱，卫生防护中心就话啦，而家咧有大约180人咧系需要检疫，亦都初步相信咧患者较大机率系喺机场度感染。至于佢嘅屋企人咧，就系佢嘅爸爸。送院检测之后就是呈阴性的。今次令人关注的就是 L452R 变种病毒株，因为卫生防护中心总监林文健就说，直到昨日为止，香港总共是录有131宗 L452R 的病毒株，其中129宗都是属于输入，有41宗是属于 Delta 病毒。而 Delta 病毒这种的变种病毒株正是在全球扩散的。一个带有 Delta 变种病毒株的病人是可以传到给6至8个人，传播力是比较广泛，亦都令到情况令人关注。而另一方面，政府早前是将英国到港人士的检疫要求放宽的。但是随着是昨日另外有6宗的确诊个案的输入，其中4宗都是来自英国的学生，全部都带有 L452R 的变种病毒株。因此政府亦都再次收紧英国到港人士的检疫要求。由下个星期一开始，无论是否已经接种疫苗来港的人士都需要住在指定酒店接受21日的强制检疫。另外，由明天开始，英国登机来港的检测要求亦都是收紧，只是接受聚合酶连锁反应，即是 PCR 核酸检测。一连串大家怎么看收紧来自英国的人士的检疫要求对你又会不会有影响呢？可以打来1872311和我们谈谈的。咁当然就关注咧喺社区嘅情况啦。电话旁边即刻请嚟咧医学会传染病顾问委员会嘅联席主席曾其恩医生嘅。曾其恩医生，早晨。 早晨，陈燕平。 早晨，不如先同我哋去解释一下啦。L452R 嘅呢一个嘅变种病毒株咧，同 Delta 咧嘅关系系点样嘅？ 我想 Delta 其實是世界衛生組織而家最近去命名一啲新型冠狀病毒嘅變異嘅品種咧嘅一個稱呼嚟嘅。咁咧最主要就係想講話佢係嚟自最初發現咧就係喺印度。咁其實 L452R 咧，咁其實係講緊喺個 S 刺突蛋白當中負責即係嗰個結構嘅基因咧係出現咗變異。咁由於有依個咁嘅基因變異咧，就導致到依個病毒株咧，佢係更加容易咧係襲擊或者係黏住我哋人體嘅細胞，進入到細胞，繼而進行複製嘅。嗱，咁所以變咗咧，即係如果依個病毒株佢係變異嘅病毒株咁容易即係影響我哋人咧，咁自不然咧，即係就好容易係有好多人同時間感染啦。即係如果有一個確診者，咁所以變咗點解喺英國咧，佢哋而家有超過八成九成以上嘅新增個案咧，都係屬於 Delta 嘅印度變種病毒株，就係咁解啦。 係咪有 L452R 就係等於 Delta 嘅？ 嗱，其實咧佢唔係淨止 L452R 嘅， 係 佢仲有另一部分咧嘅變異咧，就叫 E484K 嘅。 嗯， 咁但係佢就冇 N501Y 嘅嚇，咁冇 N501Y 呢個基因變異。咁所以咧，唔同嘅品種、唔同嘅變異品種咧，佢哋個基因個排序或者基因嘅變異都有分別。咁如果印度 Delta 變種咧，就 L452R 咧。就是一個比較即係我哋成日談論嘅一個基因變異嘅地方嚇。 嗯，咁佢喺個控制上面咧，係咪比起其他嘅變異病毒株係更加難嘅咧？ 嗱，而家初步有一啲嘅即係研究顯示咧，就話如果真係屬於L452R 又係印度變種病毒株的話咧，咁咧通常佢對即係譬如疫苗嗰個嘅功效咧係會有所下降嘅，即係譬如你接種咗疫苗之後，你身體產生嘅中和保護性抗體咧，去對付依個印度變種病毒株咧係會有所下降嘅。同埋咧，就係話我哋有一啲譬如使用一啲嘅治療嘅方案，譬如一啲嘅單株抗體嘅方案咧，係有機會冇效嘅。即係依啲係即係外國佢哋有傾過或者有研究過發現咗依樣嘢。咁不過雖然係嗰個中和保護性抗體對付依、這個即係印度變種病毒株係有所下降，但係我哋而家我想講咧，最近我哋譬如睇翻即係譬如卡塔爾嗰個研究咧，就我哋香港用緊嘅復必泰疫苗咧，咁其實仍然係有一個較好嘅即係保護嘅，即係雖然係有所下降，但係唔係完全冇。咁我想講咧就話，如果你接種曬兩劑嘅疫苗嘅時候咧，你嗰、那個即係減低咗你有症狀嘅感染咧，可以去到88%。預防你重症啦，或者進入到醫院接受治療嗰個機會咧，係減低96%嘅。咁但係我要強調一點咧，就係話一定係講緊接種曬兩劑嘅復必泰先至可以達至到呢個效果。但如果你只係接種咗一劑咧，你嗰個保護咧就會降到得30% 至40% 不等嘅。咁所以我自己希望咧，即係市民們咧，即係如果未打嘅，就盡快要去接種疫苗啦。 暂时有没有一些的国际研究呢是说为了要对付这些的变种病毒株而需要打疫苗的加强剂呢？有没有一些确切的答案出到来的？暂时 未有，因为始终这个印度变种病毒株呢，它都是刚刚开始了没多久的，即係我諗可能係幾個月嘅時間，咁但係問題佢個擴散速度咧就真係非常之快。咁因為聽講而家喺即係譬如講緊中西部美國中西部猶他州啊，同埋明尼蘇達州咧，其實佢哋嗰個個案嘅比例咧已經上升到有三成嘅品種咧，即係確診嘅人士咧都係屬於 Delta 嘅變種病毒株。我相信咧Delta 嘅變種病毒株咧應該會嚟緊係全球咧都會係一個主要嘅病毒變種嘅品種，咁所以變咗即係我哋跟住落嚟基本上即係譬如喺外防輸入嘅政策嗰方面咧即係當然你可以係禁飛一啲嘅地方，咁但係當你個個國家你都係即係 Delta 變種病毒嘅時候咧， 咁其實咧，你都唔可能禁飛到咁多個國家，反而咧就話你喺外防輸入嗰個政策上咧，你要作出一啲嘅即係調整。譬如就正如我哋而家香港做緊嘅，就係即係講緊係譬如你個隔離檢疫啊，係，定還是係你只係可以俾接受咗有疫苗接種嘅人士先至可以上機啊？等等嚇。 啊，側邊一想請教埋多一樣就係 Delta Plus 咧。咁呢個變種又會個傳播力又會係點樣嘅咧？而家就應該係喺印度係有嘅，不過咧專家就相信可能喺其他地方咧已經係出現咗噶啦。 我諗其實無論 Delta 或者 Delta Plus 咧，最主要都係講緊即係佢嗰個即係變異嗰個情況啦。咁即係當然一定係個傳播力應該係會高啲添㗎啦。咁但係問題就話點樣影響到我哋現行即係喺疫苗嗰方面嘅效能啦？現有對抗即係新冠病毒確診者嘅藥物啦、種類啦，咁有啲咩係可以即係會仍然有效啦？咁我諗相信仍然係要有更多嘅數據，即係嚟自譬如講緊印度咧係釋出。话俾我哋听，然后先至再作一啲评论啦。 我想问咧，针对出现呢一宗嘅本地源头不明而又带有 L42R 变种病毒株嘅个案咧，喺个检测上面啊，仲有冇需要去做多啲咧？嗱，因为嗰位嘅男士咧所居住嘅运头塘村运亨楼啦，就已经做咗围封检测，都系冇任何一个其他个案喺度嘅。咁当然，即系佢哋都要根据翻惯常啦，就需要喺第三、第七啦。第十二啦，同埋第十九日咧，就再做一个强制检测。咁但系因应住呢个 L42R 呢个病毒咧嘅传播力咧，有冇需要去调整嘅检测嗰个嘅日期咧？你觉得？ 嗱，我自己觉得暂时嚟讲都仲可以沿用翻我哋惯常啊，或者既定嘅即系频密嘅程度咧，去做一个强制嘅检测。咁但當然啦，就跟住落嚟，我哋要睇下有冇一啲嘅個案咧，係即係係會比較長啲時間，然後先至病發，咁然後即係再新延嗰個病毒檢測嗰個日子。同埋個時間啊， 另外你頭先亦都講到咧外防輸入嘅問題啦，咁啊政府咧已經係將嚟自英國嘅人士咧佢個檢疫要求咧就再度收緊噶啦，咁但係我想即係都再問啊，其實喺外防輸入入邊咧，即係你覺得仲有啲乜嘢係可以做嘅咧？即係除咗針對住英國之外咧，其他地方暫時嚟講有冇需要咧再收緊一啲嘅措施咧？你覺得？ 我自己覺得，因為而家你譬如即係嚟到香港嘅，即係可以由英國翻嚟嘅香港咧，你冇一定話強制佢一定要上機之前係要接種咗疫苗嘅。咁個問題就係話你嚟緊係咪需要就係話即係如果你個班機本身係有啲人有接種，有啲人冇接種的話咧，咁的而且確係會即係未必係咁理想。但係如果你成架機嘅乘客都係本身已經接種咗疫苗咧。我自己覺得個風險係數咧就應該會低好多嘅，咁但係當然啦，個風險唔係話零啦，咁但係喺咁嘅情況下咧，咁你變咗咧就唔會話影響咁大，即係你話下下都要禁飛，即係你冇可能即係個個地方即係嚟緊都會印度變種，你都會禁飛，因為佢有Delta 變種病毒一樣。咁所以我自己覺得咧，可以就係話要求即係上機嘅人士一定要打齊針，同埋咧已經有足夠即係譬如兩針，超過14日有抗體證明，咁我自己覺得咧咁樣會可能係可以再保障我哋香港呢個社區。 好啊，多謝曬你，曾其恩醫生係醫學會傳染病顧問委員會嘅聯席主席嚟噶。電話號碼18723111，大家咧有啲乜嘢嘅意見同睇法咧？喺外防輸入入邊，你可以打嚟傾傾噶。係咪要求咧上機嘅人士都要打曬疫苗，打齊曬針數嘅疫苗先至可以嚟香港？呢個嘅做法你又點睇咧？可以打嚟同我哋傾傾。電話旁邊我哋又請嚟另一位嘉賓啦，請教另一個咧同青少年啊接種疫苗相關嘅議題。就是香港医院药剂师学会的会长崔俊明的。崔俊明你好。 你好，陈小姐，你好。 系嗱，想问一问啊，就系有关于咧，青少年咧接种疫苗同埋心肌炎之间嘅关系啊。因为咧喺美国嗰方面啦，就系预防及美国嘅疾病预防及控制中心嘅专家顾问就话啦，即系接种mRNA 嘅新冠疫苗咧，同年青人咧出现心肌炎咧系可能有关嘅。因为根据佢哋嘅数据咧，就系喺12-39岁嘅人士嘅组别咧，接种第二剂有关疫苗之后的三个星期，每100万人之中就有12.6宗心脏发炎的个案。而 mRNA 就是莫德纳和我们现在在用的伏必泰，即是辉瑞 BioNTech 的疫苗的技术。为什么看这个研究呢？ 是你剛才的數字是沒錯的，是美國疾病及預防中心的，但他們的數字呢其實是看12-39歲的青少年，咁佢打咗第二針之後咧，其實係每100万劑，唔係100万人，有啲報道就 每100万劑 係啦，每100万劑咧就有23個個案嘅。如果打咗兩針，咁打咗一針咧就係每100万劑咧就有2個個案嘅。咁所以咧，其實佢哋已經考慮緊咧 FDA 美國嘅 FDA 咧食品及藥物管理局咧。考慮緊咧，就喺呢啲個伏必泰嘅說明書嗰度咧，加一個警，我哋叫警告嘅字句啊。因為其實呢個心肌炎咧，都係一啲比較極其罕有嘅副作用啊。咁其實都佢哋都覺得係有啲關係嘅。咁所以嚟緊咧，佢哋都會喺嗰個標籤度咧，藥物嘅標籤咧，就會加翻一啲警告嘅字眼嘅嚇。 其實呢個係直接係同嗰個 mRNA 嘅技術有關嘅，係咪啊？ 佢未知係咩技術啦，未知係咩原因啦。咁當然啦，佢 mRNA 有啲核酸嘅疫苗嚟嘅嚇。咁當然呢個有機會，因為製造抗體係一種我哋叫炎症反應啊，個免疫系統嘅反應，有機會可能會導致呢個輕微非常罕見嘅心肌炎嘅。 咁其實有冇一啲嘅數據顯示咧？有冇再多少少嘅數據顯示咧？頭先係講緊12-39歲嘅年齡組別啊嘛，有冇再一啲嘅數字顯示係再介一介？譬如係講緊即係12，可能即係到係譬如18或者20歲呢啲真係叫做青少年嘅組別，佢打咗呢啲嘅疫苗所引發心肌炎嘅一啲嘅比例咧？ 係。我哋睇翻佢嗰啲原始數據啦，因為佢始終都係講緊12-39歲嗰啲比較清楚。咁當然你將個年齡12-30歲咧，嗰、那個打咗第二針嗰、那個那個出現率咧就會低啲嘅。咁但係現時嚟講咧，佢哋而家最多嘅數據係12-39歲嘅。咁所以其實嗰個佢哋都係呢啲數據嘅數字咧，佢哋都話呢啲係非常罕見。最主要咧，其實係出現喺嗰啲男仔啫啦，同埋打咗第二針之後，大約4日到啦，就發現到嘅。咁一般嚟講咧，佢哋甚至你唔俾一啲藥物治療咧，其實就好都自己會好翻嘅。咁所以佢就算入院都好啦，就比較即係佢就比較啲數據睇咧，佢都係2-3日到就出院嘅啦。 即係其實個症狀都會係輕微嘅，就算真係發生都好。 是没错，因为呢要睇返啦，如果心肌炎呢喺啲青少年嘅症状就一般，譬如话心口痛啦，有啲呼吸急促啊困难啦，同埋有啲心律不齐。咁但係呢啲都系啲轻微嘅，咁同埋呢就一般嚟讲呢，佢哋住院嘅时间都比较短嘅。反而要睇返呢青少年，就如果唔接种呢，你睇返英国而家个 Delta 嗰个爆发啦，咁其实美国都系，咁佢哋发现到呢 Delta 都系攻擊一啲青少年係比較多嘅，原因可能係因為之前大家都知道啦，高風險接種都係啲長者啊、成年人。咁如果喺呢段時間爆發 Delta 咧，所以首當其衝咧就係呢班青少年。 咁但係你覺得香港有冇需要去調整個疫苗接種策略咧？因應住美國 CDC 呢個研究？ 係嘅，咁就當然啦，佢都要公布一啲背景嘅數據，即係冇打疫苗嘅青少年嘅有每嗰啲數據，或者每個月有幾多單呢啲心肌炎啊，打咗之後會唔會多咗咧嚇？咁另外咧就要睇翻咧，其實真係青少年應該喺呢段時間係盡快接種添啊，反而點解咧？因為其實頭先有提到啦，無論美國啦、英國特別係蘇格蘭啦，其實佢而家嗰個 Delta 嗰、那個傳染咧，其實已經係攻擊緊一啲青少年啦嚇。

菲律宾前总统阿基诺三世病逝，终年61岁。 声音更立体， 意见更多元。千禧年代主持陈燕平。 欢迎继续翻翻嚟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台电视31嘅《千禧年代》，我哋嘅电话号码咧系18723111噶。跟住想讲一讲咧，就系疫情啦，同本港嘅外佣供应嘅问题啊。因为政府咧喺星期三嘅时候咧就宣布咧，由于过去一个星期咧，香港系录得咧11宗 L452R 嘅输入个案，其中咧7宗啊都系由印尼嚟香港嘅。咁所以咧，特区政府就宣布啦，由今日嘅凌晨起咧，禁止所有来自印尼的民航客机着陆，并且将印尼列入到极高风险的 A1 的指明地区，抵港前21日曾经到到当地的人士是不可以来香港的。如果我们看回政府的网页，现在 A1 即是极高风险的指明地区，就是包括了巴西、印度、尼泊尔、巴基斯坦、菲律宾和南非，现在就加上印尼了。即是说香港两个主要外佣的供应地区，菲律宾和印尼，他们的人暂时都是，即是如果21日之前是曾经抵港前21日曾经去了当地都不可以来香港的。这个整体来讲，对于香港的外佣的供应、外佣的人手会有什么的影响呢？电话号码18723111，大家可以打电话来发表一下你的意见和看法的。电话旁边我们请来一位嘉宾，就是香港雇佣代理协会的主席张杰文的。张杰文你好，早晨。 你好，早晨。 对，可唔可以讲一讲咧？而家针对住印尼嘅呢个禁飞嘅新措施咧，对于即系呢几日嚟讲啊，即系有冇好多嘅外佣因而系即刻要唔俾佢嚟香港嘅咧？暂时呢几日嘅影响 系啦，大家都知道印尼同菲律宾咧系占咗香港嘅市场95% 嘅， 系。 咁而家你突然间印尼唔嚟啦，菲律宾已经两个月唔嚟噶啦。咁印尼嘅佣工喺外地嚟緊嘅每日大約係70到100人到。咁、如果而家即刻停呢，就停14天嘅話呢，影響已經有1200人㗎啦。 嗯，都唔單止停14天喎，而家係講緊佢擺咗入去一個極高風險嘅地區喎，即係都未知道幾時會落返去喎。 係，我當佢14天啦，開始14天就已經影響1200人啦。咁印尼菲律賓呢已經係2個月㗎啦，影響咗差唔多係5000人到啦。即係我哋每日計嚟之前嘅人數嚟講呢，即係疫情之前嚟呢，若冇全兩個地區呢，若冇150人一天嚟嘅。咁你影響呢就佔咗市場嘅一半㗎啦。以往呢佣工即係外佣呢，一半就係本地大家係本地揾嘅，一半就外來嚟嘅。咁而家就可以講得話冇咗一半嘅生意㗎啦，亦都係冇咗一半嘅佣工到香港㗎啦，影響非常之大嘅。 但如果針對翻香港家庭嘅需要咧，嗰一半本地供應嘅家庭佣工，即係我諗你應該係講緊一啲轉工啊、轉約啊嘅人士啦，可以滿足到幾多嘅要求咧？滿足到幾多僱主嘅要求咧？其實你睇翻 嗱，你每一因為佢頭先我講一半啊嘛， 係 咁你而家香港有30多萬人嘅喎，36、37萬人噶嘛，佢一半即係10多萬人噶啦，係咪？因為佢兩年合約噶嘛，計算噶嘛，即係你影響嘅。即係意思話，你而家本身嘅人本來有100% 嘅，而家得翻50% 人，咁你咪變咗嗰啲係本地嚟，即係海外嚟唔到嘅佣工，佢咪係揾本地嗰啲佣工咯。咁變咗本地佣工咪壓力大咯，即係嗰啲僱主係咪？ 但你睇到個情況就係呢段期間咧，真係約滿而離開香港嘅佣工咧多唔多啊？因為如果佢哋能夠繼續留喺香港嘅時候，咁個供應就唔會太過緊絕啊嘛。 唔係咁計嘅，因為佢本身呢頭先我講啦，其實一半嘅僱主呢係請海外嘅佣工嘅， 係 一半就係本地揾嘅。咁本地嘅佣工呢，現在嚟講呢因為佢好多僱主本身就出完咗合約，即係本來個市場就係平衡嘅。咁而家你一半嘅佣工佢上海外揾唔到啦，咁而家佢哋要喺本地續翻約囉。你明白，做翻又變咗咧，有啲譬如轉咗約嘅話，想唔做嘅話， 入境處咧又唔係即刻批嘅。如果你兩次解雇嘅，或者係兩次離職嘅話咧，入境處差唔多都唔考慮批嘅。咁、變咗就斷曬層嘅啦，可以咁樣講法，即係成個市場係斷咗層嘅啦。咁、如果係再係即係而家又唔知幾時嚟啦，當佢十四天或者係有段時間批翻出嚟咧，咁影響都係好大嘅已經嚇。 你剛才說兩次斷約呢就入境處未必批啦，其實你哋業界有冇同相關部門去傾過，即係呢個嘅要求啊，或者呢個嘅處理啊，可唔可以放寬咧？針對住目前嘅情況。 其實呢個政府嗰個政策咧，唔係今日開始噶啦，係早差唔多超過半年前已經開始噶啦。佢因為就直接。我哋知道咧，就好多或者外界或者僱主投訴咧，就話啲用工咧會係好隨便咁跳槽啊，咁令到呢、這個入境處咧就會收緊嗰個政策嘅。佢哋自己本身都公布咗喺頭嗰三個月嗰、那個唔批准嚟嘅用工係比過去一年咧都多嘅。咁所以影響咧已經亦都係，因為就算係個用工唔嚟啊，個影響都大噶啦。即係就算俾個禮啊，咁而家疫情係唔俾禮嘅話咧，咁即係一半嘅用工冇得禮喎，咁你咪睇個市場影響幾大咯，咁令到呢啲即係而家就算做緊嗰啲同啲僱主做緊嗰啲用工咧，或者啲僱主咧都有壓力噶，就嚟完約啦，咁佢都要希望早啲即係同佢傾好咗，或者加啲人工俾佢，如果唔係啲用工就會一早已去登記啦嘛。現在個市場呢，以前呢譬如啲用工就嚟諗住轉約啦，早一兩個月登記都有嘅，而家差唔多半年前嚟登記都有 嘅。而家普遍嚟講呢外佣嘅薪酬嘅變化會係點樣呀？ 而家個用工薪酬呢就係政府規定係最少係4630元啦。咁就算而家唔嚟嘅話咧，用工未俾佢嚟嘅話咧，都已經漲咗20%到噶啦。我相信今次嘅情況咧，可能會漲超過30%都會嘅。 你頭先 去到差唔多8000-9000元到啦。 係啦，嗱，你頭先就話咧，即係呢個菲律賓同埋印尼嘅外佣咧，佔咗本地市場嘅95%啦。咁剩翻嗰5%咧，其實主要係嚟自邊啲地區啊？ 泰國啦，泰國大概有3000多人啦，咁地孟加拉約摸1000個度啦，咁其他個譬如印度啊、斯里蘭卡嗰啲都唔超過1000人嘅。 譬如咧，頭先講泰國咧，有冇機會可以補充翻香港不足夠嘅部分人力咧？ 泰國一直咧，佢因為佢以往經濟都比其他印尼同菲律賓嘅經濟都好啲嘅，咁而且呢個政府都唔鼓勵嗰啲年青嘅。用工即係嚟外地出外面做用工啦，咁所以嚟嘅咧用工都係年紀比較大嘅，差唔多40歲以上嗰啲咁嘅，咁啲僱主咧就係唔太中意嗰啲年紀太大嘅，亦都係嗰個供應咧都唔足夠嘅。 係早前亦都有一啲嘅議員建議啦，就話不如考慮輸入咧內地嘅用工啦。咁因為以前曾經都有過一啲咁嘅建議同睇法嘅。咁但係當然當年嘅社會環境咧，同而家嘅社會環境咧又好唔同啦。咁所以佢哋都覺得而家係咪可以去引入咧內地嘅用工，解決家庭用工不足呢個問題咧？咁你哋又覺得點睇呢？ 嗱，而家啲外籍用工嘅最低工資係4630元啊。咁國內嘅用工嘅工資咧，而家約埋6000-10000元喎。而家就算係國內嘅僱主啊，都係希望請外籍用工嘅。咁你話啦，你話嗰啲想做用工嗰啲，佢會唔會嚟香港做咧？嗰啲人工咁低。咁你可想而知啦。 即係變咗喺個薪酬考慮上面就呢個咁嘅建議都冇乜着數，又或者係就算係批咗啦，亦都未必有咁多僱主會願意請，係咪咁啊？ 我俾一個實際情況，你知道係澳門嘅，大約係4年前到咧已經係批准咗引入呢個國內嘅用工嘅。咁佢哋到今日嚟講啊，個市場佔有率啊都冇超過20%。即係意思話咧，即係國內啲用唔係好有興趣嚟香港打工嘅，主要嘅原因就係人工方面，因為人工實在嚟講佢比較低好多，而且我哋啲外佣都係即係香港啲外佣，菲律賓外嗰啲人都係好想去國內打工嘅。 因為那邊人工高啊嘛。 係。 你點會可以你引嗰啲外地員工嚟香港做咧？但係可能係講緊係有啲或者啲議員講緊係一啲郊區啲遠啲嗰啲地方嗰啲啦，培訓嗰啲啦嗰啲亦都係嗰個學歷方面唔夠啦，或者嗰、那個即係領悟力唔夠咧，香港。我哋感覺咧，香港個僱主咧唔係太喜歡 嘅。咁本地嘅家務助理咧，可唔可以解決到部分問題咧？ 本地家務助理根本而家淨係排隊啊，都諗排成半年嘅，即係已經滿曬噶啦，冇噶啦。 即係要請本地家務助理都唔容易，你意思係？ 唔容易嘅， 係。 尤其家務助理，本地家務助理好多時都係做鐘點嘅，唔會做長時間嘅，唔會話好似而家咁湊制24小時啊嗰啲咁，係代替唔到嘅。是另一個市場嚟嘅，其實。 咁你覺得即係針對住而家呢個疫情問題啦，亦都令到菲律賓同埋印尼嘅航班咧，未必成日嚟到香港啦。有冇啲咩方法，譬如喺入境處啊各個層面啊，你覺得有冇任何方法可以幫助到舒緩呢個問題咧？喺個措施上面。 你呢個就係入境處嘅政策啦，佢哋係咪可以真係放鬆翻嗰啲即係譬如轉約嗰啲啊，會唔會係俾佢或者係條件好啲嘅，或者俾佢續約啦？咁我哋覺得咧，最能夠解決到嘅，暫時能夠解決到嘅，就希望即係政府咧可以批准，有啲係譬如外佣打咗針嘅，打咗兩針嘅，能夠批准佢嚟。喺一個月前咧，菲律賓政府咧已經公告咗，如果出外工作嘅勞工咧係可以優先接種嘅。咁如果嚟香港政府能夠配合得到菲律賓嗰個政策咧，能夠唔好一刀切，即係俾佢即係打咗針都俾佢嚟嘅話咧。咁樣可能呢個就一定可以幫到呢個市場啦。 好多謝曬你張傑文嘅意見嘅，係香港僱用代理協會嘅主席。嗱，剛才呢就係我哋訪問過嘅醫學會傳染病顧問委員會聯席主席曾其恩醫生呢就打返電話嚟有一個補充喎。佢就話呢 ,Delta 病毒呢除咗係 L452R 嘅呢個嘅變種嘅病毒株之外啦，另外呢都仲有呢係 E484Q 嘅，咁啊 E484Q 呢一種嘅病毒株喺度嘅。好，休息一陣，轉頭返嚟呢講講另外一個嘅議題。 攝取每周世界香港大事精華，提供手語傳譯新聞，令香港成為無障礙城市。80年代開始，從無間斷。 大家好， 時事摘錄，港台電視31。星期日上午8点， 港台节目好就是地球人都知道。 知但系，究竟可以在哪度睇得到？ 电视睇到， 电脑睇到， 平板电脑睇到， 智能手机通通都睇到。 电视节目，电视睇到就紧噶啦。网上好多社交平台、影片分享网站一样都睇到。 下载港台应用程式，收睇直播又得，翻睇重温亦得。 share 咗。 港台节目无处不在， 1872311千禧年代。 繼續回到香港電台第一台港台電視31千禧年代，跟住同大家關注一下就是一傳媒集團的旗下的員工的問題。因為隨著蘋果日報、一周刊和飲食男女正式停止營運之後，也就是說一傳媒的很多主要業務都是停止了，那旗下的員工到底個情況會是怎樣呢？還有他們的生計問題又是怎樣呢？我們可以跟相關的工会咧，同我哋倾倾嘅。咁啊，电话旁边咧，我哋系有记协嘅主席陈朗星嘅。陈朗星，早晨。 早晨啊，陈燕平。 系，喂，据你所了解咧，其实而家总共计埋美术啊，或者后勤咧，总共会涉及到几多人喺度啊？ 因为讲紧一传媒集团，我哋即系嗱，其实我哋都未掌握到个确实数字，因为咧就嗰个集团人数好多啦，同埋有好多人员，即系佢成个集团嘅人员同嗰啲系编采嘅上睇到美术嗰啲咧，都系即系比较即系我哋未分得出究竟佢系。跟新聞有沒有關啊，編採有沒有關的，但是當然正如之前我都說，即從我們的年報我們看到呢，即整個傳媒集團在香港有1200個員工的，那如果只是計蘋果日報和現在這些雜誌，我想大約都1000人左右。 咁即係淨係編採嗰個嘅人數，暫時都未能夠確定到，係咪啊？ 編採其實我哋就有個大概嘅理解嘅，就六百至八百度咯。咁當然即係上限同下限可能有啲差距咁。咁我哋都嘗試盡量努力去睇下可唔可以有個確實數字啦咁樣。 嗯，你哋了解到咧，而家嗰個情況係點樣？因為亦都睇翻一啲資料啦，就似乎佢哋而家都未公布嗰個嘅離職安排啊，到底係點嘅？咁亦都有報道就話咧，係有一啲上個星期五離職嘅員工咧，去銀行咧存入公司所俾嘅支票嘅時候咧，就俾人彈票。你哋而家有冇了解到，即係佢哋嗰個離職安排係有一啲正式嘅諗法未㗎？ 我哋試過同一工會了解，咁亦都如果大家希望有更加清晰嘅說法，可能一工會會清楚啲。但我哋嘅基本理解就係佢哋而家講到咧，就係話無論大家喺即係星期三嗰日。即係話辭職，還是係等到星期五，因為其實董事會一傳媒集團已經講咗星期六係即係會不遲於星期六結束嘅。咁、無論佢哋係嗰日辭職定係隔多幾日先辭職咧，都係等公司遣散咧，個安排都係一樣嘅。咁相信理解啊，係會有遣散嘅，有遣散費嘅。咁但係即使點樣計？計落去會係點樣，同埋同嗰個人工嗰個掛鈎咧，我都要同工會一工會嗰邊了解一下。即係大家都知啦，即係啱啱琴日佢哋即係先至結束佢哋嘅歷史任務啦。咁佢哋即係都總係有一啲好多嘅即係嘢要去處理嘅。咁啊，亦都可能大家喺報道都見到，陸續有員工琴日可能都翻去。蘋果日報大樓都執嘢啦，咁即係佢都仲有啲個人嘅事情要去處理嘅，咁所以我哋即係都係揸緊時間啦，希望睇下如果有嘢要幫手嘅，或者嗰個幫手嘅情況係大規模嘅，咁我哋都仲即係盡早去幫手介入咯。 但係暫時嚟講，有冇一啲嘅個案係同記協求助嘅咧？ 暫時咧，同事同我講啊，即係記協辦公室同事同我講咧，就有一個就查詢過一個即係失業救濟金嘅問題。咁另外有一間我哋都好開心啦，有一間公司咧就同我哋表示咗有少量職位咧都可以即係開放俾蘋果日報嘅行家咧係去申請啊，或者可能啱做嘅。咁但係當然啦，這個數目唔係特別大啦，咁所以我哋都期望多啲企業啦，或者即係公司啦，最好當然係傳媒機構，如果佢哋願意喺即係請蘋果日報嘅行家嘅，可以快啲聯絡記協，咁等我哋可以做一啲安排或者轉介。 記協嗰個失業救濟金咧，其實你預計可以即係幫到幾多人啊？ 其實咧好老實講，記協咧就呢幾年嗰個收入都好唔理想嘅，我哋最主要嗰個嘅即係即係揾呢個嘅收入咧，就係嗰個annual dinner 每年嘅籌款晚會。 籌款晚會，我哋應該有兩年都做唔到噶啦，咁所以我哋係差咗。咁但係我哋本身失業救濟嗰個資格咧係比較嚴格嘅，即係要入咗會一年啦，連續失業三個月咧先可以申請到。咁我哋估計其實可以即係受惠嘅人咧，就如果係又係蘋果日報嘅行家咧，未必話會好多嘅。咁但係我哋即係都會睇住個密切留意住個情況咯。 但係據你哋所了解咧，即係雖然你話即係蘋果日報無論佢嘅員工係可能係自動辭職啊，或者離職都好咧，都可能會按翻嗰個程序去處理啦。咁亦都有待咧係佢哋嘅董事會去到宣布啦。咁但係較早之前嘅報道就係話有一啲銀行咧將相關嘅即係一傳媒嘅相關嘅户口咧，其實都凍結曬。呢個會唔會係構成咗另外嘅一個問題，導致到就算即係公司係想去出糧？但是都出不到呢， 所以这个都跟那个政府的角色有关，就是大家都理解一传媒集团是向政府申请过，就是说那个希望解冻部分资金那样东西，那究竟那样东西做不做得成呢，那都 很影响啦。但是如果说公司出了个票，他真的兑现不到，又真的很无助的，我们都希望他可以联络我们啦，那我们尝试去作多方面的了解啦。咁當然大家都會理解㗎，我哋記協真係都冇辦法可以幫到佢哋去解凍嗰個資金嘅。咁所以 究竟最终呢啲行家呢啲一苹果日报嘅员工咧，全部集团嘅员工，佢哋嗰个嘅人工嘅问题可以点样解决咧？睇嚟政府嘅角色都系大嘅，咁所以希望政府去理解、去了解同埋去帮到手咯。 嗱，因为你头先讲又牵涉到可能系600至800人啦，咁但系香港嘅传媒咧，如果传统嘅媒体咧就已经萎缩紧啦，大家见到即系有好多嘅，譬如报章啊等等咧，佢哋嘅广告都少咗啦，咁啊电子媒介亦都系一样啦。咁其实市场有冇可能真系可以吸纳到呢一班嘅前员工咧？你觉得喺个即系容纳能力上面？ 從現時個機構數目我嚟睇就完全冇可能㗎啦，即係個人數實在太多啦，真係完全冇可能。咁至於個別行家會唔會大家即係三五成群有大家嘅共同志向，都希望喺繼續呢一行，然之後發展一啲新興嘅媒體或者係做網媒，咁我哋都會樂見其成嘅。但係我而家暫時未聽到有咁嘅消息啦。但如果你話從傳統現在嘅傳媒嗰、那個去吸納佢哋咧，其實真係冇乜可能㗎。 嗯，除了是因为容量问题，会不会也都是曾经跟他们的工作经历有关？ 这个都是你提出很好的，即是譬如我们看到过往的经验，有线的行家他们出来，他们都回不到去传统的电子媒体，就是电视台啊、电台啊这样。那你会看到他们做过苹果日报现在，那所以他们是不是可以被其他传媒完全可以吸納到咧，我自己都有個擔心。 好多謝曬你，陳朗星傾到呢一度啊，咁亦都咧睇下有冇進一步嘅發展。唔該曬。 睇《星島日報》報導，據了解，政府最快今日公布保安局局長李家超更上一層樓，任政務司司長。警務處處長鄧炳強就會升任保安局局長，現任副處長蕭澤怡亦都大熱接任警務處處長。据了解，特首林郑月娥今朝早会召开行政会议，向他们作出交代。而新任官员预料亦都会会见传媒。星岛日报报道， 明报报道，一名27岁香港航空地勤男职员寻日确诊，验出带有 L452R 变异病毒株。他和父母住在大埔運頭塘村運亨樓，三個人都沒有接種疫苗。他病發之前曾經到機場四個地方，並且曾經除口罩和50至80名同事拍照留念。病發第二日更加曾經到大埔新達廣場做兼職，為顧客登記積分，超過180人需要檢疫。衛生署相信患者在機場感染的機率比較大，他的病毒尚待確認是否屬於傳播力更高、最先在印度發現的 Delta 變種。港大醫學院院長梁卓偉指 Delta 病毒傳播力前所未見，一名病人可以傳染6至8個病人，是疫情的一大警號。明報報導。 星報報導，政府昨日宣布收紧从英国到港人士的检疫要求，将现时是 B 组高风险地区的英国指明为 A2 组甚高风险地区，并且下个星期一起生效。无论是否已经接种疫苗，都需要在指定酒店接受21日的强制检疫。政府说，鉴于近期英国疫情持续反弹，以及 Delta 变异病毒株在当地广泛传播，同时有多宗涉及从英国抵港人士经检测之后发现带有 L452R 变异病毒株的输入个案，当局经过密切监察和评估之后作出有关安排。成报报道。 东方日报报道，国泰航空向员工发信，要求所有驻港机组人员在今年8月31日或之前接种新冠疫苗，否则难以返回岗位工作。国泰回复查询的时候承认有上述安排，并且说机组人员全面接种疫苗是行业趋势，会按个别情况为未能够接种疫苗的员工尽量作出短期过渡安排，同时会检视相关员工的聘用安排。《東方日報》報導。 《經濟日報》報導，英國泰晤士高等教育近日公布最新的世界年輕大學排名，本港繼續有4間大學上榜，不過過去3年稱冠的香港科技大學今年就屈居第3位，被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學和巴黎文理研究大學超前。至於其餘3間本港大學排名就有上升，香港城市大學全球排第5位，按年升2位，香港理工大学排第12位，上升了7位，而去年首度上榜的香港浸会大学今年排名亦都上升20位，去到第72位。这个是经济日报报道。 明報報導，本港近年出現移民潮，中六生畢業之後離港升學數字顯著增長。教育局近日在網頁上載中六學生出路統計調查報告，披露去年升學外地和內地數字。去年44,000名參與調查中六生當中，有6,009名畢業生離開香港，佔整體14%，比2019年出外升學人數增加40%。有升學顧問認為，近年離港升學數字有顯著升幅，預料今年數字會進一步上升。是明報報導。 在社評方面，成報的社論說，一名住在運頭塘村運亨樓的27歲男子感染 L452R 新型變種病毒。社論認為，新冠變種病毒早已經在社區傳播，即使本地零確診，政府和社會亦都絕對不可以放下戒備，例如放寬食肆的防疫措施，或者是強制全民戴口罩等等，絕不可以大幅度放寬，否則後患無窮。成報社論。 信報社評說，特首林鄭月娥星期一才宣布香港達至14日清零後會放寬防疫措施，同時與澳門以及內地商討通關，點知昨日新增7宗確診個案都涉及 L452R 變種病毒，包括一宗暫列本地感染源頭不明個案。社評說，英國原本計劃下個月19日解封，現在有機會告吹。至於香港清零紀錄斷纜，放寬社交距離會不會造成無窮後患，實在需要三思。信報社評。 星島日報社論就說，一名機場地勤人員被驗出帶有 L452R 變種病毒株，估計是源自肆虐印度的 Delta 變種病毒，这个病毒的传染力极强，近期横扫英国，令到确诊急速反弹。香港必须要高度防范，绝对不能有任何漏洞。社论说，机场是属于高危区，机管局和国泰航空要求进出的人员都需要接种疫苗，是必要之举。星岛日报社论。 大公报社评，昨日苹果日报据称印了100万份，有人就说苹果之死不是不受市民欢迎，不是办得不好，而是被政治打压。一些傳媒學者就說，香港少了一間敢言的媒體。社評說，違法又怎能夠用敢言作為藉口，又指《蘋果日報》不是正常的媒體，而是煽動暴亂的政治大台，是撕裂社會的宣傳機器。大公報社評。 一節報章及社評摘要報導完。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早晨，咁 Didi 讲中交通意外，亚皆老街去旺角方向近住天光道有交通意外，咁而家比较车多，龙尾排到去士他岭道噶。亚皆老街去旺角方向近住天光道有交通意外，龙尾就喺士他岭道。咁较早前东区走廊西行去中环方向，近住北角码头慢线嘅坏车拖走咗，咁而家龙尾去到太古城啊。东区走廊西行去中环方向，近住北角码头慢线嘅坏车拖走咗，咁仲有少少车龙啦，排到去太古城对出。红磡海底隧道九龙入口近住理工大学湾位的交通意外咧，都是清理好。咁而家红隧九龙入口情况咯，公主道过海就去到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排到新柳街，加士居道过海就只是车多少少啫。咁另外红隧嘅香港去九龙咯，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华润大厦，西行喺波斯富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排到去管道中间，东区海。海底隧道港岛入口东行的龙尾就在东港中心，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去香港排到去游丽村，西隧的九龙入口都是车多少少，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车多，排到去新田围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香港浸会大学国际学院，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欣怡花园。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三号干线即是西九龙公路去尖沙咀方向，近住南昌站一段慢车，龙翔道去观塘挤塞，龙尾星航名居。在新界西贡公路来回方向，近住津桥一段车多，全锦公路去翻全锦交汇处方向啦，而家都是车多，龙尾排到去芙蓉山路。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而家龙尾咧就排到去骏景园嘅。另外提一提你啦，香港仔隧道北行咧，而家要实施间歇性封闭措施啊。龙尾就喺收费广场对出，香港仔隧道北行实施间歇性封闭措施。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有硬塊 形状或大小有改变，乳头凹陷，皮肤有异样，等碰运气不如主动守护自己，留意乳房平常的外表和触感，一察觉到乳房有不寻常的变化就要尽快求医，及早发现乳癌可以救你一命。关注乳房健康，时刻守护自己，上 cancer.gov.hk 了解多啲啦。 言不尽，风不息， 自由风，自由风。 政府正系检讨紧现行嘅法援制度。立法会议员梁美芬： 法援呢个制度对 train up 新嘅律师，佢系冇机会。你一路冇得做咧，佢就来来去去都系嗰啲律师。 大律师咧，石书明： 如果可以做到呢啲案件嘅大律师，都系因为呢个上限处理唔到呢啲嘅案件，对于当事人嘅保护系一个好大嘅破坏。 星期一至五黄昏五至八，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 2021年6月25日，新增七宗确诊，包括一宗本地源头不明个案，全部带有 L452R 变种病毒。环保署称只有运亨流污水样本呈变种病毒阳性。下周一起，从英国抵港者不论有否接种疫苗，均需检疫21天。菲律宾前总统阿基诺三世病逝，终年61岁。 声音更立体， 意见更多元。千禧年代主持陈燕平。 早上的9:13，欢迎继续留在香港电台第一台千禧年代的。刚才讲到就是由于疫情的关系，所以政府亦都停埋由印尼来香港的航班，亦都影响埋香港的外佣供应的。究竟你自己的情况是怎样呢？会不会有其他的方法可以处理到外佣供应的问题呢？你不如打电话来1872311跟我们倾倾你的一些情况和看法。电话旁边我们有位听众陈先生，陈生你好， 早晨啊，各位听众， 早晨。 我屋企咧嗰个印佣就系因为最近咧，唔知佢系咪因为知道咗供应好紧张啦，咁咧就要求我哋唔同住嗰啲同个长者唔同住嘅家人就唔可以去探佢，咁于是乎咧我哋就开始揾社区，譬如我哋嗰区就系东华三院啦吓，林伯恩咁样，佢有啲系19蚊港币一个钟。嘅上門幫長者沖涼啊、送飯啊、抹屎啊等等嗰啲咁嘅嘢。咁另外咧，仲有知道咧有一個政府有一個叫做頭先啱嗰個叫做綜合家居服務啊。咁另外咧，仲有一種咧叫做第三階段長者社區唔知咩照顧券咁樣嘅。嗰、那個咧就係、是、會如果你申請嘅話咧，大概等個一個月到半年不等啦、就會批4000至9000蚊一個月俾你。咁實際上用緊就係香港200多間嘅提供服務嘅機構。舉個例，譬如佢上門去看顧住你個屋企人嘅話咧，佢係收200多蚊。咁如果你係一個綜援户咧，就你係俾200多蚊嘅5%。咁而最高嘅話咧，就係、好似俾啲40%-60%。咁呢一啲咁嘅即係上門嘅看護咧嘅數量咧，我 check 過啊，係足佢哋可以長時間喺屋企嘅，即係話嗰個銀碼要俾多啲就得啦。咁即係話點樣可以解決咧？其實政府係喺呢個特別艱難嘅時間，泵多啲錢落去。由9000轉到大啲，咁嗰啲就算係屋企需要過夜照顧嗰啲咧，都可以解決。因為我問過12個鐘頭、24個鐘頭都得。 呢啲社區照顧券其實同時都可以應用喺一啲嘅日間中心噶嘛，即係如果佢哋有位咧，其實都可以去啲日間中心嗰度買服務噶嘛，係咪啊？ 冇錯啦，冇錯啦、 但係我反而真係想問陳生，即係你剛才講到你嗰位嘅外佣嘅要求，即係個意思係唔希望個屋企可以會接待其他嘅一啲非同住人士係咪？ 其實係因為我哋見到佢咧，成即係 hold 住我哋啲長者打荷包，唔係即係打開荷包啲錢銀嘅擺放，所以我哋就同嗰啲長者講話，你小心鎖好啲嘢啦。咁於是乎個長者就唔係，即係嗰個印佣就即刻話唔中意我哋咁樣講。 就一定要唔可以再探佢。如果唔係咧，就即刻執嘢走。 一啲係明白一啲相處嘅問題。咁但係你哋就諗到其他嘅方法去幫手處理啦。 頭先嗰兩個方法咯，所以只要政府肯擺多啲錢落就得噶啦。 明白，好啊，多謝曬陳先生嘅意見嘅嗱。咁啊，陳先生就講到長者照顧啦。不過其實除咗長者之外咧，亦都有啲家庭啊，佢係有嬰幼兒啦，係需要照顧噶。咁啊，而家當然有啲社區就提供日託嘅服務啦。咁但係又可唔可以幫到處理相關嘅問題呢？你都可以打電話嚟1872311咧，同我哋講講呢個情況嘅。跟住咧，我哋休息一陣，轉。头翻嚟讲另外嘅议题就系跨境学童翻学嘅问题啊！ 有吸毒同贩毒背景嘅哥哥喺妹妹眼中又系点嘅咧？ 点知哥哥就话：你可唔可以帮我写一封求情信？ 嗯， 当时我写咗句就系话，哥哥喺我心目中系一个好嘅哥哥，对我嚟讲佢系一个好人，但系喺社会上边，我唔能够评定佢系咪一个好人定坏人。喺屋企嘅话，佢绝对系一个系好哥哥。 记得留意今个礼拜日黄昏六点新闻后，香港电台第一台《万千宠爱》叶蕴仪。 喺呢个熙来洋皇、面积只有1000多平方公里嘅小岛上面，满载住我同你嘅故事。 你去咗边啊？又话带行者去丙记士多买雪糕，又会搞咁耐嘅？ 雪糕？ 系啊，系雪糕咧，我冇份噶。 哎呀！我唔记得咗买添， 我们一直都在说故事。 单元五五金托所， 星期六晚上9至10，香港电台第一台播出。 千禧年代主持陈燕萍。 由於疫情的問題，有一些是本身在內地居住的學童，他們就未能夠來到香港上學，亦都有一些是要靠網課去處理著他們的課程的。其實在早兩天立法會會議當中，亦都有議員關注到這個問題。政府當局都提供了一些數字，根據政府的數字，在2021學年是就讀於本港的幼稚園和中小學，但是就住在內地的學生人數呢，是總共有26900多人的，涉及的學校的數目呢就有825間。不過政府都說，其實這個的數字呢就亦都不是講緊呢是每日過境來香港翻學的跨境學生人數，因為呢可能有一些的跨境生呢已經由內地呢翻到來香港，同埋暫居在呢香港親友的屋企啦，以便係參加學校嘅面授課程嘅。咁不過咧，亦都要即係留意住啦，即係呢啲嘅數字會點樣係影響到呢啲學童嘅學習，同埋有啲咩方法可以幫到佢哋啦。電話旁邊咧，我哋請嚟一位嘉賓，就係工聯會嘅立法會議員，亦都係立法會教育事務委員會嘅副主席麥美娟嘅。麥美娟你好，早晨。 早晨，陳燕 婷。可唔可以講講據你了解咧？而家呢跨境學童佢哋面對嘅主要問題，或者佢哋嘅家長面對嘅主要問題係乜嘢啊？ 有幾類啦。因為以前咧，之前咧一路係疫情開始年幾以嚟咧，就都係佢哋靠上網課啦。因為佢哋以往係日日都即係翻學放學咁樣來回深圳同香港兩地。咁但係自從疫情之後咧，咁佢哋就唔能夠再咁樣，所以就要留喺內地嗰度咧上網課。咁本來咧早輪咧全港都係上網課嘅時候咧，即係香港都自己都暫停咗呢個面授課堂嘅時候咧，咁內地生都可以一齊上網課。咁但係最近我哋恢復咗面授課堂之後咧，咁內地嘅同學咧喺內地居住嘅同學咧，佢哋就唔可以同我哋香港嗰啲同學一齊同步咧上網課。咁所以咧佢哋就變咗佢哋有啲學校咧就安排就係譬如老師上堂嘅時候會繼續有個 camera 有個影就錄影咁等佢哋可以睇啦。咁但係咁樣就對於佢哋嗰個學習當然係好大影響啦。咁另外有一部分嘅家長我哋要知道大概咧有10%到啦，係專登搬嚟香港。咁就家長陪埋小朋友一齊喺香港讀書，咁但係咁就會增加咗佢哋另外嘅 經濟負擔咯。咁、我哋而家知道喺內地嘅香港同學啦，其實而家佢哋個學業咧，其實都好受好多影響嘅。政府其實而家都有一啲補習班係委託咗內地一啲機構去幫手辦啦。咁但係嗰個都可能幫到之，但係就唔係幫到好多咯。 但係除咗學習之外咧，嗰、那個心理上面嘅影響又會係點啊？譬如即係老師啦，同個同學有面對面嘅接觸，就可以做到一啲嘅輔導啊，留意到我哋嘅情緒啊嘛。咁、但係透過網咧呢樣嘢就比較難去處理。 是啊，因为特别是而家咧，基本上无论是在内地或者香港咧，都已经恢复了面授课堂啦。咁以往咧，就喺佢哋喺香港同学喺内地嘅时候，因为佢哋内地都是做紧上紧网课，咁大家同学都是留喺屋企。咁而家就变咗人哋有得翻学，自己冇得翻学。咁自己只可以喺屋企睇住個電視機，睇住個電腦。咁其實對佢哋嗰個影響係大嘅。特別係嗰、那個學習係一個好大嘅影響啦，因為真係好多人都追唔到啦，因為冇咗老師嗰、那個面授課堂嘅教導啦。第二樣嘢就真係同朋輩之間、同同學之間咧，都冇得一個學習生活啦。好似我哋尋日我哋都係做咗幾招啦，就訪問咗一個香港同學喺內地嘅家長，咁、那個家長都話咧，其實佢個小朋友咧係好想翻學，因為好想同見到同學仔，見到同學仔喺學校啊，咁即係有啲嘅交往啊、交流啊咁樣咯。 教育局嗰方面咧，佢就話咧，委託咗承辦機構咧，喺五月到七月期間啊，喺深圳嘅羅湖啦、福田啦，同埋南山區咧，開辦一個叫做心理社交支援課程同埋學習支援課程嘅。咁同時咧，教育局咧亦都委託承辦機構咧，喺六月到八月期間啦，喺深圳嘅上述區域咧，設立一啲綜合嘅服務點，為跨境學生同埋佢嘅家長咧，提供學習嘅實用嘅資訊啦，學習同埋。情緒支援的材料一些免費借閱的書籍康樂用品設施等等的服務又舉辦交流活動和分享會這些個幫助有多大呢或者你們看到有沒有些學生是真的有參加到這些服務又或者他們知不知道有這些服務在這裡呢 其實他們會知道但是不是很多都參加因為他們可能家長都會覺得其實個服務那個幫助有的不可以說沒有但是不是很大咯有些家長呢就可能會在內地自己都安排一些老師幫他們教他們因為我們知道那些承辦機構呢他們如果做輔導啊那是他們的專業啦但是可能在真的做教書教回香港的課程那就不是一定是可以幫到很多因為同埋不同的學校都有自己不同的課程的嘛咁所以那個服務我因為講係即教育局是有做的是有安排這些服務但是對家長來講或者對同學來講呢那個幫助不是大到可以令到他不用上學咯所以其實最直接的方法都是可以安排到同學可以盡快上學咯 心機旁邊的聽眾朋友不知道你自己或者身邊認識的人有沒有相同的困難或者問題啦關於跨境學童的學習同埋心理嘅情況，都係打電話嚟187231咧，同我哋傾傾嘅。麥美娟，你哋就有個建議啦，就話可唔可以提供一啲點對點嘅服務咧？俾啲學生嚟翻學，實際係可以點樣操作呢因為我見到咧，其實啲跨境學童咧，佢個分佈區域都好廣嘅，所以雖然你話以北區係佔多，咁但係就算去到中西區又灣仔區又都有，咁實際可以點樣做法咧？ 其實呢以往呢就喺舊年呢疫情嘅時候呢就因為要為一啲同學佢哋考 DSE 呢咁其實就做咗一個點期嘅安排嘅都係類似咁樣就係點對點啦對同學俾啲同學呢深圳返香港就去上堂因為佢都要考試㗎咁。咁其實我哋而家諗緊呢就係話喂其實可唔可以我哋都做同樣嘅安排當然我哋明白嗰、那個分佈都係比較廣泛嘅咁就要學校幫手啦。究竟是不是可以安排到有些同學即是不可以去曬咁多幾百間啦可不可以多的我們集中在那間學校呢可能要做一些分配又或者可不可以就算不是翻足五日隔日啦一個禮拜翻幾日啦咁起碼等佢哋有啲學校學習嘅生活。我了解過我接觸過一啲學校嘅校長啦同埋一啲跨境嘅家長啦嘅佢哋其實都願意嘅即係喺呢方面做啲安排。主要就希望即係教育局啦同埋有關嘅喺內地嘅單位呢有啲溝通討論可以點樣幫到佢哋俾小朋友就算即係一個禮拜翻唔足五日都俾佢哋翻一兩日啦等小朋友都繼續有返啲學習生活咁樣。 但係點樣可以滿足到內地嘅防疫要求呢如果每日咁样翻翻。 呢、這个都系好关键咯。咁我哋而家就谂紧就系做，譬如我哋想讲嘅即系翻学气泡啦吓。咁啊，学童气泡，咁佢哋真系点到点，佢哋会自己去做检测。翻去嚟香港，然后再掂喺学校嘅啫。放学咧就会搭翻车，就翻过去深圳啦。咁亦都会定期做检测。咁我哋要有一啲嘅措施，希望内地嗰度咧都系会即系接受到啦。咁就等我哋啲同学可以翻学咯。 嗯，如果讲翻你哋第一个建议，譬如会唔会系集合佢哋喺某啲学校？可能系一两间咁样啦，集中学习。系咪有学校系愿意咁样做嘅？因为佢要接收埋其他学校嘅学生。 我哋都接觸過初步接觸過有啲校長嘅，咁但係其實啲校長其實都好願意咧，大家互相幫手嘅。實在咧，有譬如好似舊年考 DSE 嘅時候咧，有啲同學要温習啊，要考試咧，其實佢哋自己啲學校之間咧都有啲安排，係幫佢哋，唔係淨係自己學校嘅學生，係幫埋其他學校嘅學生嘅。咁所以我覺得呢方面咧，我哋可以去探討嘅。咁當然唔可以淨係集中喺一兩間，因為我哋有咁多個學生同埋唔同嘅班級，可能各都會幾間嘅學校。或者十几几百间学，即系可能几十间学校咁样，但系呢个就当然要安排要操作嘅，咁所以我哋就希望即系教育局可以及早，譬如同学校啦，同内地嘅单位去倾下嗰个安排啊，咁样咯。 好， 另外咧就系、是、我哋而家知道嚟紧咧就学校，譬如啲同学要升中一啦，咁佢哋系要注册啊，要登记啊，咁都要当面做嘅。咁其实系咪可以及早俾佢哋可以唔使翻嚟香港都可以，譬如网上做嗰个注册啊，同学校等学校同可以学生去联络咧咁。呢个系我哋都觉得政府应该要及早去谂下点可以令到呢啲。同學咧，同埋佢哋家長可以做好嗰啲升學嘅安排咯。 好啊， 當然即 係， 如果大家可以控制好疫情，俾大家俾同學可以盡快翻嚟香港上堂係最好。 哦，咁呢個當然啦，相信好多人都希望嘅。喂，多謝曬你，麥美娟傾到呢度，唔該，拜拜。係，麥美娟係嚟自工聯會嘅立法會議員嚟嘅。我哋有位聽眾黃先生噃，黃生你好。 系你好，陈燕平系咪？ 你好，系早晨，有咩睇法啊？ 我系一个跨境学生嘅家长嚟嘅，即系疫情到而家咧，就即系一年半啦，即系到九月份咧，就三个学期咧，啲小朋友咧就冇返港复课啦，一直上网课，上网课咧肯定代替唔到话面授课堂嘅，系咪先？ 嗯，系你自己嘅小朋友几大啊？ 一个三年级，一个中三。 哦，咁样，咁但系佢哋你睇到佢哋嗰个学习进度系点样咧？ 即系肯定代替唔到面授课堂噶啦，系咪先？ 嗯，系。 即系我即系有几个问，即系而家疫情咧就没完没了，即系都唔知道等到何时何年即系何时先返港复课？即系我想问阿特首林郑或者教育局局长阿杨局长系咪啊？ 系杨雄局长系。 你可唔可以同有关部门協調下，即係商量下，睇下有冇辦法，即係令到呢班跨境學生優先處理佢返港復課咁啫。 明白啊，多謝曬啊，黃先生啊，關注到佢自己家中嘅小朋友啦嘅學習嘅問題嘅，咁但係咧可能亦都要政府咧會唔會係可以再掌握咧進一步嘅數字，譬如而家究竟係有幾多跨境學童留咗喺香港，幾多咧仍然留咗喺內地咧？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上午九点半，而家有陈宇谦报道新闻。医学会传染病顾问委员会联席主席曾其恩话，英国有超过八至九成的新增个案都涉及最初在印度发现的 Delta 变种病毒。在美国中西部的确诊个案比例亦都占三成，相信 Delta 病毒会是未来的主要变种病毒，而带有 L452R 的变种病毒株因为更易进入人体细胞并复制，更易令多人同时感染，建议只接受完成接种新冠疫苗的人士登机来港。曾其恩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如果技術 Delta 變種病毒亦帶有 L452R 的基因變異，會減低疫苗的功效，甚至有機會令一些治療方案失效。

當中其實咧有一個數字都幾擔心嘅，就係話佢哋咧係未滿18歲咧都接近兩成，即係未滿21歲咧就都有接近四成嘅，即係佢哋第一次賭波咧就喺21歲以下嘅時候咧已經參與即係賭波嘅行動活動啊咁樣。 嗯，未滿十八歲有兩成， 係啊，有19%係啊。 是，咁但係有冇去再去即係分辨到咧？佢哋究竟係透過外圍嘅莊家去投注啊，定係揾賽馬會嘅合法賭博咧？ 嗱，我哋都有問到佢嘅投注嗰個平台嘅，咁當其實佢哋當中咧有26%咧就係去投注站啦，有27%咧就係去手機啦，網站咧就20%咁樣。咁我哋都有睇到咧佢哋係咪去外圍嘅，我睇下先嚇。當中有一定嘅數量，我諗係啦，有外圍去外圍莊家第一次賭波，我哋有問佢第一次賭波係咩途徑咧，咁佢哋咧有20%咧係講佢哋喺外圍莊家嗰度參與嘅，咁有其他60%咧就喺馬會啦，仲有少少就喺朋友間對賭咁樣。 如果係係針對住即係外圍莊家嗰樣嘢咧，其實我見到你哋有個建議啦，就係講話將嗰個合法賭博嘅年齡啊提高到去21歲添。咁但係如果提高到21歲，其實都處理唔到你頭先所講有兩成去揾外圍莊家嘅問題嘅噃。 是啊，明白。燕玲啊，不過如果你唔介意，我想講少少咧，我哋個調查咧，我哋見到幾樣嘢都想提一提。第一咧，我哋有今次呢個調查咧，我哋訪問咗2000多人，我哋又覺得有四樣嘢都值得大家關注嘅。第一就係頭先你提到啦，即係年青化嘅問題啦。因為咧，其實都有幾多嘅年青人咧，即係佢係好細個，即係18、19、20歲已經開始參加賭博噶啦。咁所以咧，呢個咧係令我哋關注啦。第二咧就係其實咧，今次咧歐洲國家杯開始嘅時候咧，我哋發覺個賭注咧都賭得好大嘅，有30%嘅人同我哋講咧話佢會賭波咧，佢係會使超過10,000蚊咧。去賭嘅，多用超過1,000蚊嘅咧，都接近20%，所以咧就並不是咧小賭怡情。而家佢哋咧講緊咧係今年嚇，即係而家未計歐洲國家杯咧，係根據數字咧，民政事務處嘅數字咧，局咧係1,300多億噶啦，已經係用緊即係去賭波，而咧舊年咧只係900多億，其實即係大大增加嘅。第三個問題咧，就係佢哋嗰個參與嘅網上嘅參與人數咧，就好多，越嚟越多。過去5年咧，根據數字咧，每一年咧就係有新增21歲以下嘅新客户咧，係有8,000人喺網上邊嚇，即係參加呢、這個即係、加入呢個網上邊賭博咧，係有8,000人每年。咁咧，而佢哋表示咧，用其實而家大部分咧，10個人咧有8成人咧都係用網上呢個方法咧係參與賭博。咁所以其實即係睇到咧，而家網上咧係都係好犀利嘅。第四個觀察咧就係咧，而家咧今年咧係喺賭波嘅投注額咧，其實已經係第一年咧係超過咗賭馬啦，係1,306億。咁如果賭馬1,200多億，所以咧其實咧已經係咧賭波呢個風氣咧亦都係越嚟越重咯。咁所以我哋就有呢個調查出嚟咧，就係話喂呢幾樣嘢發覺真係唔得喎，即係我哋都鼓勵人哋去睇波啊、參與足球啊等等，但係如果淨用去賭變成一個賭博咧，咁我呢個我就覺得。值得去鼓勵。 咁但係翻到去你哋原本嗰個建議關注點，就係話提高到21歲嘛，那個合法賭博年齡提高到21歲嘛。咁但係始終係解決唔到咧，即係嗰個外圍莊家嘅問題，因為佢哋有好多門路可以去賭波噶嘛。 是啦，所以咧冇可能用一套方法咧就可以處理曬所有嘅問題嘅。咁將賭波年齡提高到21歲係其中一個方法，即係咧最少我哋希望咧，大家都清楚知道，唔好咁18歲、19歲就已經開始參與賭博啦。如果提高到一定個年齡，等佢哋一個比較穩定啲嘅基礎、財政嘅基礎先參與，可能比較好啲。咁第二就係嗰個外圍嗰度咧，佢正係要處理嘅，不論係警方啊，以至到其他嘅各個部門咧，其實應該要諗下點樣係打擊啲咁嘅外圍莊家嘅，即係其實佢嘅外圍，其實佢都係非法噶嘛，即係唔應該係呢啲事發生嘅。咁但係過往咧，就似乎咧，就正可能好多時候都係用馬會啊，我哋馬會你大家唔好去外圍賭啦，就去馬會嗰度啦。咁呢個跟住馬會咧，就會增加咗好多唔同嘅方法咧，係去利用吸引又好，話即係令佢鼓勵過嚟又好，即係去變相咧就去馬會入邊去賭博。咁其實都係鼓勵咗成個行業咧，所謂佢哋個行業咧係繼續咁樣發展落去。咁呢個我哋都係唔想見到咯。 咁其實都要雙管齊下啦。咁你哋對於而家即係政府咧去打擊外圍非法賭博嘅工作咧，你哋有啲咩評價咧？ 我哋覺得做得唔～ 好嘅，即係大家都見到，即係嗱，雖然咧，我哋偶然都會見到話啊，即係警方可能咧誒盜破咗一啲嘅即係外圍賭波集團，但係嗰個數量咧係唔係好多，亦都遠遠睇翻而家所謂嘅外圍嘅賭注嗰個金額嘅數目咧係咁大，去到一個咁大嘅位咧，其實係咪真係應該係可以警方係可以做多啲工作喺呢方面咧？咁呢個第一咯，第二咧就係咧嗱，而家大家都講緊可能歐洲國家杯啦，大家都可能睇到好多賽事啊咁樣，但係其實佢哋政府咧就話應該係透過平和基金咧，係去即係防止啊、預防啊、公眾教育啊等等。但係我又唔係好見，即係我自己肉眼坊間咧，又唔係好見到咧有呢啲咁嘅宣傳係做緊，即係做得好少。咁呢啲係咪又可以再教育下咧？因為你而家講緊嗰個數量不斷咁增加，即係證明咧嗰個其實而家解決呢個問題嘅情況係唔理想咯。 咁但係你哋其實有啲乜嘢嘅強而有力理據可以說服到當局支持你哋提高年齡嘅呢一個嘅理由咧？因為譬如你講嗰個賭博嘅份額啊等等嗰啲啦，以前都即係政府都曾經有研究過啊等等嘅咯噃嚇。咁佢哋譬如亦都話，即係譬如唔俾18歲以下嘅人士開投注户口啊，入去個場外度投注處啊咁樣。咁呢啲已經係做緊一啲嘅措施啦，去防止青少年去賭博嘅咯噃。 嗯，係啊，嗱，我自己咧，其實我哋呢幾年，因為呢個嘅調查咧，即係講真都唔係第一年做噶啦，即係我哋呢幾年都有喺啲特別喺啲大賽嘅時候，我哋都有做，我哋每一次都講嘅，即係當然18歲到調到21歲咧，這個可能會有多啲嘅爭議性，但係我哋都覺得係其中一個方法。但係咧，佢而家咧，我哋都同佢哋傾過，咁當然佢哋唔肯做啦，佢哋就覺得話啊，這個又唔可行啊，好多唔同嘅原因啦。但如果佢唔可行咧，佢又諗唔到另一啲方法出嚟。咁我哋話喂，你可唔可以喺平和基金做多啲外圍賭博做多啲？你俾市民見到，喂，你真係做緊嘢啊，唔係即係任由啲人咧係即係不斷去即係去參與。沉迷地去賭博，呢個係我哋最唔想見到噶嘛。但係而家個事實就係因為舊年嘅疫情之下，大家可能咧少咗啲嘅娛樂嘅生活，咁所以個投注額亦都越嚟越大。喺網上嘅世界裏面咧，亦都比較難咧，即係作為可能家長啊，或者即係好難去睇到嗰個實際嘅情況。咁政府我自己期望佢係應該係做得多啲，做得好啲咯。咁但係而家個情況係冇改善到。咁我哋當然講廿一歲，咁佢哋一定係有好多個原因係推搪嘅。咁我哋都會繼續去爭取嘅。咁但係而家個情況係即係咁樣。 好多謝曬你鄭永信，傾到呢一度係民建聯嘅立法會議員嘅，休息一陣先，翻嚟繼續有千禧年代 分鐘閱讀，主持陳凡，製作周偉業。 睇過艾嘉海瑞嘅短篇小說，都會覺得佢係一個滿腦子鬼主意嘅頑童，但係由散文集《我住非虛構的美好七年》入面可以看到脑洞大开的他其实有另一个面向。书里面记录了海瑞由仔仔出世开始到父亲离世那七年间的事，其中他和父亲的记忆最为真挚，特别令人感动。在名为意外那篇，海瑞的老婆流产，父亲的舌根癌症复发，海瑞的幽默再排不上用场，整个人就快要崩溃。更不幸的是他在回家的路上撞了车，在救护车上面父亲刚好打电话来问下他今天过成怎样。海瑞想起五年前他打电话给父亲问安，明明听到背景有医院的广播，所以就问他在哪，父亲毫不犹豫地说他自己在超市，而且说得很有说服力，很开心。如今当爸爸很担忧地问他，你那边为什么这么吵啊，你做什么哭啊，海瑞就回答他说只是救护车刚好经过，真的没什么事，一切都很好。 后来海瑞的爸爸去世，他因为想着墓碑的事而心不在焉，帮个仔冲凉那阵出了意外，个仔的头差点撞向浴缸，而他出于本能反应用手去挡，结果就割伤了只手。个仔说这样太不公平了，明明捣蛋的是他，点解系爸爸受伤？海瑞话：因为爸爸必须要保护儿子，我哋生活嘅呢个世界有时候几艰难噶，所以每个人出世嗰阵都应该要有至少一个人负责保护佢。但个仔就话：咁你点算啊？爷爷死咗，而家边个嚟保护你啊？ 海瑞话：佢嘅故事有两种，一种系讲俾亲近嘅人听。而这些咁私密又脆弱的回忆，令到他甚至不敢用母语，不敢在以色列度出版，只会在火车上面讲给隔离位的乘客听。 大家只要翻开书页，你的车票就夹在里面了。 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我绝非虚构的美好七年》，作者艾嘉海吕，由寂寞出版社有限公司出版。 千禧年代主持陈燕平。 讲另外一个呢，关于儿童乘车安全的问题。如果呢而家小朋友呢去搭私家车的话呢，有好多时候我哋会见到呢佢哋会有一个即係儿童的座椅啦，有安全带啦喺度。但係原来呢个呢就唔係一个强制的规定嚟㗎噃。因为如果根据返呢而家相关的交通法例啦，其实呢就并冇规定呢话喺私家车嗰度啲儿童呢係一定需要使用安全带的。而家咧只系规定咧，就系话私家车嘅前座必须系要有儿童嘅束缚嘅设备。咁啊，三岁以下嘅儿童咧使用前座咧就必须要使用呢啲束缚嘅设备啦。咁但系咧，如果佢坐后座咧就冇强制规定咧，佢哋要安装儿童嘅束缚设备噶噃。咁啊，只系话咧，如果你有相关嘅设备咧，亦都应该使用。咁啊，日前咧喺立法会啦，亦都有议员咧关注到呢个问题嘅，亦都系咧就问政府，可唔可以将私家车后座安装儿童安全带都纳入去规管范围之内咧？嗱，咁啊，但系关于呢一个问题，咁啊，究竟咧业界又点睇咧？电话旁边咧，我哋请嚟一位嘉宾啦，就系香港汽车会嘅会长李耀培嘅，李耀培你好。 好，大家早晨，系 李耀培你好， 早晨。 喂，嗱，其实据你所了解咧，因为而家政府嘅讲法啦，就话咧，政府其实系自从喺2018年啊向立法会汇报之后咧，已经开展法例嘅拟定工作噶啦。咁但系咧，就亦都要审视咧，即系多项嘅复杂事宜啦，一直咧同执法部门啦商讨啦，并寻求咧律政司嘅意见，即系话而家其实都系未有进展嘅。 嗯， 你嘅理解其实个复杂之处系在于边一度呢？如果系要强制私家车嘅后座都有儿童安全带嘅话， 嗱，我谂即系坦白讲翻咧，即系香港包括我哋嘅政府啦，包括甚至我哋嘅揸车嘅一啲父母啦，或者宣传教育等等咧，对于私家车上高呢一个小朋友嘅安全座位啊，或者安全带啊等等嘅话咧。第一咧，宣傳不足；第二咧，嗰、那個認知度係好低嘅，即係比起其他外國咧，都係差好多嘅。咁當然啦，我去諗法嘅話咧，由於香港就唔係汽車生產嘅國家，因為如果汽車生產嘅國家咧，佢哋係非常之注重安全，就算兒童嘅安全都好重要嚇。咁如果一單出事咧，可能會影響佢自己嘅品牌。咁而香港咧，就由於唔係汽車生產嘅國家咧，咁所以大家咧。亦都因為香港好少一啲高速公路，因為如果外國咧，大多數好多高速公路咧，一上車咧，不論小朋友、大人，一定要攬安全帶嘅。咁而香港咧就比較少啲我哋嘅高速公路啦。咁所以大家嘅意識上咧，包括政府嘅意識咧，都係唔係好夠嘅。 除咗系一个意识嘅问题咧，会唔会系因为嗰个改装啊会比较繁琐咧？这个会唔会系一个妨碍嘅原因咧？ 我谂可能讲廿年、三十年前嘅车辆咧，可能就会比较上啊，对于儿童嗰个安全性咧个敏感度系唔够嘅。咁啊，大家都明咧，因为车咧系俾成年人揸啦，俾成年人坐啦，咁所以咧系 take care 嗰个儿童比较少嘅。但系响廿年或者响十年前咧，其实全世界咧对于儿童嗰、那个。汽車裏面特別私家車裏面的安全呢已經是很舊的，所以很多現在的一些新款的車輛呢全部買車的時間呢都會有一些 optional 呢，就是可以配置呢一些原廠的安全給一些兒童的，包括兒童安全座位啊，甚至來計兒童的安全帶啊，或者呢是一些我們叫嬰兒籃呢，其實很多時候他們買車呢都會問翻車主有冇咁嘅需要咧，而配置埋嘅。咁但係好坦白啦，香港咧就冇呢樣咁嘅一啲做法嘅。 咁我想問咧，你頭先講呢啲配置設備咧，佢嗰個可選擇範圍係點樣啊？因為如果針對一個兩歲嘅小朋友嘅兒童安全帶，同針對一個八歲嘅小朋友嘅兒童安全帶，可能喺設計上面又有啲唔同嘅咯。 係啊，嗱，當然啦，即係如果當講笑好好細嘅，我哋叫嬰兒啦，咁即係由幾個月可能去到一歲或者一歲零嘅時間咧，坦白講翻，你點可以俾佢自己坐咗喺嗰個座位或者攬咗安全帶咧？咁所以咧，嗰啲咧通常我哋一般咧就叫做嬰兒嘅一啲安全嘅一啲兜啦，或者一啲攬啦，咁。嗱，嗰個咧，就算喺車上高用咧，都唔能夠咧，即係好似我哋乘客咁樣，大家揸車咁啊，面對面嘅，唔得嘅，一定咧要將呢一個咁嘅嬰兒攬咧就向後，因為當撞車嘅時間咧，由於大家都明白咧，車咧就有氣囊啦，而家所有車都有氣囊啊，安全帶啦，咁嗰啲氣囊好容易衝出嚟咧，就會撞到嗰啲小朋友嘅，咁所以咧就記得，如果好細嘅一啲嬰兒咧，一定係要向後。即係同我哋咧係啱啱相反嘅，咁而兩歲至到可能四五歲咧，坦白講翻咧，佢哋嘅身高體重都唔係好夠，咁所以亦都不適用於係安全帶，咁所以佢哋咧有一啲我哋叫做兒童嘅安全座位，咁可以咧係配套落去我哋大人嘅座位上高，咁而咧係佢坐喺嘅時間咧，佢就用翻本身基本嗰個兒童安全座位嘅安全帶，因為大家都明白啦，成人嘅安全帶咧，佢有個高度噶嘛，咁如果你嗰個小朋友嘅高度唔夠嘅時間嘅話咧，佢就好容易勒親條頸啊，或者勒緊個胸部，或者甚至係太過鬆脱咧，好容易撞車一樣飛出嚟。咁當然啦，四歲或者係去到五六歲，去到十二歲咧，佢哋可以咧就係自己坐。咁但係仍然咧都要攬一啲兒童嘅安全帶嘅，或者咧如果係身高比較矮啲咧，佢哋就可以有個坐墊升高嘅少少。咁換句説話講咧，呢一啲咧都喺外國咧係非常之流行，而且買車嘅時間咧你都可以選擇嘅添。 咁我想問啊，其實據你所了解咧，政府當局有冇就住呢個問題咧同汽車業界去溝通過啦？ 嗱，好坦白講翻咧，我正話講咧，香港。對於兒童安全嘅一啲我哋叫大嘅意識上咧，都未好足夠。咁因為點解咧？好多時大家香港揸車嘅話咧，一上去可能十分鐘、廿分鐘，個小朋友包括自己嘅父母，咁好可能咧又冇強制佢哋去做呢樣嘢，或者嘅意識上不足，咁形成咧就話喺政府咧亦都有啲拖拉嘅政策。好可能嚟計，香港始終嚟計，行車慢啲啦，未係好似外國咁一上去高速咧，可能已經去到七八十公里。咁咧，我覺得呢個係絕對係政府應該要參考翻一啲外國嘅做法啊，因為大家都明白啦。其實兒童嘅安全咧非常之重要，不論佢慢車好或者快車都好。咁呢度我提一提嘅話咧，喺車上高如果有個撞擊力咧係非常之緊要嘅。一般嚟計咧，就算係四十公里都好啦，佢係一個人嘅體重嘅十嘅就係呢個三十倍。換句説話講咧，個小朋友十公斤都好啦，當四十公里以上撞車咧，佢有三十倍，即係話三百公斤嘅撞擊力喎。咁對於個小朋友咧。好，即系一撞车咧，就非常之严重噶。 但系个迫切性咧，因为政府喺2013年咨询立法会之后啦，其实到而家为止都未做好个法例嘅草拟工作。迫切性咧，你觉得紧唔紧？ 我觉得迫切性咧，一定系越早越好嘅，因为其实大家都明白，一摊儿童嘅交通意外都嫌多，系咪？咁换句说话讲咧，个迫切性咧就好似我哋自己要立安全带一样。咁你話緊唔緊要呢？梗係緊要啊！咁呢一個呢，我希望係政府呢亦都聽到我哋業界嘅意見，或者睇到其他國家嘅一啲執法嘅情況呢，盡快呢前在好後在好呢，都係變為強制嘅可以兒童嘅一啲安全囉。 好多謝你，李耀培。